做的左膀右臂，杀急了真好使唤呢，谁合适呢？哎呀，看来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哎，偏感张作霖学习双天洋行，兴隆殿劫银子，这事儿发生的。根据俄国上校提供的材料表明，就是赵家庙的张作霖干的。人家那情报也相当准确。冯林阁一听，张作霖是谁？没听说过。跟手下的头领们一商议，有认的张作霖的。他手下四大砥柱的两个，纪金存、阚朝喜，跟张作霖是磕头的。能不知道张作霖的底吗？就告诉冯林阁了，张作霖是后起之秀，我们的好朋友。这小伙子那是一条龙啊，迟早荣耀上天呢。如果您能把他给拉过来，无疑的是您的铁膀臂，那家才敢干。冯林阁一听，小鼻子把我们欺负毁了，张作霖学习双天洋行，无意之中替我出了口气，这种人我岂能放过呀？另外，迟早他要成了气候，对我也不利呀。他是出于种种这个想法，这才领人跑到赵家庙来给祝贺。不然的话，就凭他那个身份，能看张作霖吗？可没想到这张作霖的脑袋真难剃，啊，怎么问他双天洋行的事儿，他也不承认。冯林阁不由得冲冲大怒，妈一看这小子瞪眼说瞎话啊，可真有点主心骨。但你问他，他不承认，你有啥招？冯林阁最后跟张作霖说。老弟，我此行的目的，一是来给你道喜，第二跟老弟见见面，第三，老弟你想过没有，在咱们辽东地带，辽河两岸有多少个柳子，大柳子当中我不敢说是首屈一指，差不多除我之外就是三界沟的杜家父子，还有八角台的张景惠，还有张作相，田庄台的田小凤，太平山的金寿山，向昭子、海沙子等人，其他的小柳子多如牛毛啊。我说老弟啊，你初出茅庐，单枪匹马，人也不多，枪也缺少，你能晃得动吗？倘若被人家吞掉怎么办？我打算呢，跟兄弟你亲近一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拉着手下的弟兄赶奔辽阳高坨子，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架，你来看。我把第二把金交椅让给你，你我弟兄同掌大权，你愿意不愿意？阚朝喜、纪金存赶紧过来，兄弟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答应了吧，咱那好几千人呢，为什么非要叫你去？因为你是一员虎将。快答应吧。天昏地暗撇着嘴，哼，我们干了这么多年，连椅子还没坐过呢。他倒好，还没等进门槛呢，二把椅子让出来了。这俩小子还有点不满意，人们全都盯着张作霖。 再看张作霖还是那么坦然自若，无动于衷。老前辈，多谢您抬举啊！我张老嘎的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无足轻重。您这一张嘴就给我二把金交椅，这是折我的阳寿啊！有道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吓死我也不敢从命。老前辈，您的心我领了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您呢，先看我一个阶段，我打算单挑啊，在市面上闯荡闯荡，觉着不灵了，我再投奔您老，不知道意下如何。嗯，老嘎子，你这叫婉言谢绝呀、啊？莫非还叫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你们？不不不不，没那意思，我绝没那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我没说吗？我打算自己闯荡闯荡，将来觉着够资格了，我再投靠老前辈，步步高升，再求您提拔。目前为时过早。冯林阁怎么说，张作霖也不同意。最后冯林阁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好了，强拧的瓜子不甜呐。老嘎子，你记住，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，迟早你会被人吞掉，你必定得吃大亏呀、啊！到了那时候，世界上可没有后悔的药。告辞。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腿肚子都转筋了，给张作霖拉到一边去。作霖呐、啊，作霖，答应了吧？你要把他得罪了，咱还有个好啊！咱可就完了。张作霖一晃头，你老人家不必管，我自有主张。宋哥，张作霖领着人，一直把冯林阁送出赵家庙。冯林阁连头也没回，飞身上了大青马，一溜烟就不见了。等他走了之后，就剩下赵家庙的人了。人们回来坐下，张作霖低头不语，唐二虎才在茅房出来。那要说这屎怎么拉那么长时间，他没有，他就跑那蹲着去了，不乐意听。唐二虎要听啊，那早就开了枪了。二虎往周围看看，又瞅瞅张作霖，老大了，你说这事儿将来得什么结局？哎，很难说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呗。那不行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。冯林阁他妈不是个省油灯啊，连我们三界沟的人都惧他三分。他人多呀，柳子大呀，而且这个人心胸狭窄，善于报复。你今儿把他撅了个对头班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这要找你的茬，给你穿小鞋不够咱的呛吗？那我也没办法呀，只是咱们做好准备也就是了。打这一天开始，张作霖是加紧训练人马呀。他把红罗剑和赵家庙的人经常凑在一块儿，开始野营拉练。张作霖亲自手把手教给他们射击，不管保险队什么样的人，必须得管直，枪头子得准。另外训练他们胆子必须得大，各种功夫传授在保险队员的身上。其实张作霖心里头有数，冯林阁也好，杜老盼也好，谁想吞掉我，你是痴心妄想。我张作霖就不能吃你们的下眼食，做二把金交椅啊？你怎么想来的？ 我还非做头把金交椅不可。书说简短，一转眼的功夫，春暖花开，到了四月份。在这一个阶段，赵家庙的保险队是平安无事，地方上也挺太平。这一天，张作霖跟汤二虎、张世飞众人正谈论怎么训练保险队的事儿，外边来了几匹马，头一个进赵家庙保险队的是大虎山的孙烈臣，在孙烈臣后头跟来仨人，看得出来有两个人是保镖，年轻力壮，武的三粗，每人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。前面一个人，哟，这人这个可够高的，身高能有1.82米啊，长得肉头肉脑，圆圆乎乎，胖胖当当的。这张大脸蛋子，肉包眼睛，肉包鼻子，厚厚的嘴唇，像佛爷似的大耳朵。一瞅着这人挺善良那个样，浑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腰里杀着板带，也挎着一只手枪，手里拎着马鞭子。张作霖不认得来者是谁呀、啊？孙烈臣赶紧来找作霖，老嘎子，我给你指引个朋友，这位看见没？就把这位肉头肉脑的叫过来了，这位是八角台的团练长张景辉，九牧老嘎的大名，特来拜望。团练长，这个就是你想见的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，张雨婷，我们都管他叫老嘎的。哦，闹了半天这大个子张景辉，再看他把马鞭交给保镖的手中，冲着张作霖就抱拳、哎呀，张队长啊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早想登门拜谒，今日如愿，三生有幸，张队长印象可好，在下有礼了。哎呀，说话特别客气。张作霖一听，人家是八角台的团练长啊，张景辉不就是豆腐张吗？这人颇有名气，在辽河两岸那也是头一排呀、啊。手下有好几百人马呢，今儿跑我这儿来干嘛来？张作霖心里画问号，是热情接待，让进队部，命手下人泡茶。唐二虎、张世飞一听张景辉来了，也是吃了一惊，我这豆腐张跑这干什么来了？听听听听，带着青龙、浑龙、海宽都进了屋了，彼此介绍，大伙都坐好了。张作霖就问张团练长，您公务在身，肯定没有闲工夫上我这串门吧，今日登门不知有何事见谅？孙烈臣就说，张团练长，有话就说吧，关上门没外人，老嘎子是交朋友的人，干脆你当着他的面诉诉苦吧。刚才这张景惠还春风满面，笑容可掬，等听完这话之后，把帽子一摘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把大嘴一咧，可这难看就甭提了， 声泪俱下，哭的俩肩膀直抖了，脸上的胖肉直颤。张作霖好像没乐出来，心说这位什么毛病，大丈夫泪不轻弹呢，当这么多人面哭的怎么这么伤心。他二虎受不了了，我说团连长，你有病啊，你瞅你那个熊样，你也不是老娘们，你哭什么，有话倒说呀，把我们都哭糊涂了。人不伤心不掉泪，我都叫人欺负苦了。啊，我说那位说他有什么伤心的事？哎呦，够憋气的，不然的话张景惠能当众出丑吗？张景惠在将来做过伪满洲国总理大臣，在溥仪手下那是首相，但这个人家里是卖豆腐的出身，他父亲叫张步云，哎，做豆腐做得好，味儿也香也嫩，你看人家靠着卖豆腐发家，世居八角台，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台安镇，当时那就不小啊，要提起张家豆腐房来无人不知。那么老当家的张步云苦心经营，颇有积蓄，把儿子张景惠拉不成人。张景惠是个大块头啊，身高1.82米，肉头肉脑跟佛似的。哎呀，老头是非常非常高兴。另外张景惠有内秀，别看念书不多，给别人出个主意画个道，颇具才能，在八角台一带人称才子。本街有个大绅士名叫戴春荣，戴春荣是个举人出身，跟张步云处的关系不错。戴春荣有个女儿叫戴秀丽，这姑娘人送绰号叫小辣椒，哟，那才邪乎呢。什么原因呢？独生女儿，娇生惯养，从小就养成这个骄傲的脾气，老妈伺候的不对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在家里摔瓶子摔罐子，连他爹说话他都不听，故此大伙讽刺他叫小辣椒。后来这个戴春荣一看姑娘也大了，得找人家，找谁合适呢，就托他的好朋友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从中为媒，找这豆腐匠来了，说是张步云的儿子张景惠是个材料，干脆门当户对接亲吧。就这样张景惠娶了小辣椒戴秀丽。哎呀，结婚那天呢，八角台都红洋洞了，都比办什么喜事都热闹。小两口结了婚，拜了花堂，哎，感情处的还真不错，两家处的也叫亲密。就在这时候，中日甲午大战即将爆发，俄国人插手辽东，遍地都是土匪呀。八角台受到巨大的冲击，那胡子的马队经常扬长过市，到了商号逮什么要什么，不给飞行靠打，要不就枪毙。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，直接威胁到这些大财主的安全。后来他们一看不行啊，干脆吧，